对中方的关切。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原定时间结束之前仍然未能够达成协议，会议延长至到星期六。棘手问题包括对煤炭和其他化石燃料的补贴，以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援助等。大会主席岑浩文说，会在当地星期六朝早发出经修订的协议草稿，展开最后一轮磋商，希望下午结束会议。星期五公布的协议草稿要求各国在出年定出更严格的减排承诺，但是被指措辞较之前削弱。中国代表团团长、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文接受新华访问的时候说，资金问题一直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关切，是影响今次大会进程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之一。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间相当温暖，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4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封路，今日龙翔道因为路面维修，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而家近天马苑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一带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去到笔架山花园，就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天马苑嗰段又有路面维修，而家车龙排到笔架山花园。咁另外喺大角咀嘅福泽街，因为火警，而家福泽街全线仍然系封闭，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新山道。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去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嘅交通繁忙，龙尾近东山台。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而家近太子道西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浸会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入口去中环，西区海底隧道落斜入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屯门公路丁九桥去九龙，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埋道路标记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终审法院就住丁权咧裁定咧丁屋政策合法合宪。乡议局当然委员林国昌： 边场官司都唔应该打嘅，合法传统权益就《基本法》40条保护，不嬲都系咁行开。 本土研究社嘅成员黄少雄啊， 判词入面咧写得好清楚，政府有全面嘅权力决定丁屋申请批或者唔批。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十四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建设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香港有健全的法律制度、优越的专业服务和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带来无限商机。知识产权署推出知识产权管理人员计划升级版，提供专业培训课程和免费知识产权咨询服务。详情请浏览 ip.gov.hk。发展知识潜力，见证经济新领域。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李大超回国，担任神宗报主编，路上见到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内心五味杂陈。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早上11:08，咁啊开始今个星期嘅18000米之前咧，提提大家天气嘅状况啦。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44%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现正生效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属于低嘅水平，紫外线指数咧系4属于中嘅水平嘅。 The world is waking up。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And change is coming。 中国事，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天下事 ，The time to heal in America。 事事关心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远在千里嘅事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你不可不知嘅事 ，Listen to the real problems of real people。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谭永辉、陆宇光 ，The answer lies in our humanity。 十万八千里。 早晨啊，陆宇光。 早晨啊，谭永辉。早晨，各位听众。 咁啊，大家精精神神咧，健健康康咧，就过呢个周末啦。咁啊，喺呢一个星期里边嚟讲咧，国际新闻工作者都相当繁忙啊。咁咧就一方面咧喺苏格兰嘅格拉斯哥咧，咁就有举行紧气候变化嘅大会啦。咁啊，我哋过往咁多年嘅节目咧，每年即系去到呢一个时期咧，好多时都系因为佢哋个大会通常都系。當地時間咧就星期五閉幕啦，咁啊遇過好多次咧，都有話臨閉幕之前咧，都仲有一啲棘手嘅事情，咁就加時等等啦，咁啊今趟又有啦。 係啊，咁今次咧喺蘇格蘭嘅氣候變化大會咧，咁啊原定星期五閉幕啦，咁但係限定時間之內咧就仲未完成啊，咁要喺星期六咧繼續討論呢個協議嘅文本噃。 咁啊，另外咧就今個星期咧，當然喺國際新聞嘅板塊裏邊咧比較多人留意咧，就包括有波蘭同埋白俄羅斯啦，咁呢一個即係東歐嘅地帶嗰度咧就有。有一啲嘅矛盾啦，咁啊，另外咧就关于两个嘅超级大国啊，咁啊就中国同美国咧，咁啊呢个周末咧亦都有一啲嘅消息咧系即系传出啦，周末之前就传出，咁啊今早咧亦都系得到一啲嘅唔同方面嘅证实啦，咁就系领导人咧系会有一啲嘅交流啊，咁啊喺我哋一个钟头嘅节目时间里边咧，我哋就会同大家咧系一路跟。咁咧就头先有提过啦，咁喺呢个苏格兰嘅格拉斯哥嗰度咧举行紧呢一个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咁咧就有一个加时嘅情况，咁所以个周末咧大家个焦点咧都系望住当地嘅情况啦，咁啊呢个相当重要嘅大会啦，咁亦都好多人咧好期待有冇一啲突破性嘅一啲嘅公布嘅。 其實睇翻咧，就係喺星期五較早嘅時間咧，東道主英國咧係有一份嘅協議嘅初稿嘅。咁啊，再次承認咧，再次確認咧，要將全球嘅氣温咧就係比工業化之前嘅升幅控制喺2度之內，並且致力控制喺1.5度之內啦。咁要達成呢個目標咧，就需要喺2030之前咧，就將呢個嘅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10咧就減少45%，以及咧喺今個世紀中咧要達至正零排放啊。咁但係究竟？有乜嘢方法先可以做到呢个嘅目标呢？ 我哋嘅节目咧就同格拉斯哥方面咧就尝试做一个连线，咁啊睇嚟系连咗噶啦，睇我哋嘅朋友系咪已经喺我哋旁边先 ？Hello， 陈友 ，Hello， 早晨，两位听唔听啊？ 系咁啊，庄陈友啦，呢家喺电话旁边啦，佢而家身在格拉斯哥，就系低碳想创方嘅联合创办人同埋行政总裁啦。咁呢两个礼拜都喺格拉斯哥咧，就系参与一啲气候变化大会嘅一啲会议啊。咁不如都请你同我哋去分析一下啦。嗱，以你嘅观察同埋分析咧，点解而家气候变化大会需要加时？有乜嘢棘手嘅问题要解决呢？ 好啊，多谢大家。咁今次低碳想創方咧，我哋有九個人嚟嘅，有六個係年青人。咁係一個訓練計劃嘅一部分啦。咁我參加咗呢個聯合國氣候大會好多年噶啦。咁呢個背景，咁就先解釋一下而家嘅狀況。咁正如你講，巴黎協議咧係要達至到1.5度 下的这个目标，但是现在各国所能够是协议出来的承诺减碳的目标夹埋呢都是估计是 2.4， 有些是 2.7。咁当然亦都有团体提过呢是 1.8， 都好受媒体重视，但是 1.8 嗰个呢是一家之言，好多嘅比较有呢个是跟进呢个嘅问题嘅朋友呢都唔会相信嘅。咁而家大概你话 2.4 度啦。咁即係 2.4 度呢同 1.5 度嘅差距呢好似好细。但已經是世界災難，即是未來災難的出現，而且這個時間可能在未來十幾二十年就會發生的了。好，另外一點呢，即是說承諾目標未夠是第一點，那就於是大家要計數幾時夠這樣啦。第二點就是最大爭議的呢，就是煤和這個化石燃料的使用。咁一直以嚟咧，大家都要求咧，係政府咧，各個政府咧係有一個日期，有個時間表，係呢個退出咧，係使用呢個煤同埋化石燃料，停止津貼啦。至少而家啊，咁而家嗰個文件裏邊咧，仲係爭議緊嘅一個字，就係、是、OK， 有啲國家咧就反對嚇，即係呢個停止津貼使用化石燃料。包括沙地阿拉伯啊咁樣，咁於是咧就改咗一個字，就叫做inefficient subsidy 嚇、啊，即係一個冇效率嘅津貼咧就減啦咁樣。咁咩叫冇效率嘅津貼咧？即係話其實係一道咧門嚇、啊，一個方法加隻字落去，就繼續保持嗰個津貼。咁呢個第二點啦。第三點咧就係關於嗰、那個財務嘅津貼，咁各國承諾咧係喺2009年承諾咗噶啦，就係喺2020年咧係達至到每年津貼1000億夾錢1000億嚇，資助咧個各國應對呢個氣候變化。咁但係而家就話要去到2023年甚至2025年先至達標。咁中間呢啲時間點咧，咁即係嗰個差距使唔使補翻咧？咁究竟係咪即係未來一定達標咧？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大家討論緊嘅問題啦。咁最後其實都唔係最後嘅，不過另外一個問題就係關於英文叫 loss and damage， 一個補償性嘅津貼嚇、啊，即係所謂損失同埋呢個嘅補償。咁呢一個嘅津貼係另外一種嘅財政津貼嚇，特別資助呢個發展中國家受到呢個嘅氣候變化嘅災難。個概念就係因為佢哋咧唔係製造呢個災難嘅人，但係咧佢哋係呢個災難嘅受苦嘅人。咁呢、這個因呢個災難而得益嘅發達國家是不是應該負擔他們的損失呢？這樣這個呢現在還在討論中的、大概這個就是概略的增長、啊、還有第五點呢，就是關於、市場機制、啊、所謂第六章、啊、關於市場機制、啊、人權、啊、的考慮、啊、等等這些機制呢，可不可以用來調動呢，來到推動這個氣候變化的減緩和應對、市場機制，即譬如簡單啲講就是碳市場的運作啦。咁呢啲嘅規則咧就仲未傾到出嚟。好啦，咁大致呢五點啦，不如我喺度停一停啦嚇。 係啊， 唔好意思， 唔係啊，張秦入你我哋個線路非常之清晰，好穩定，咁我哋繼續傾落去啦。頭先你提到嗰五點包括咗有一啲嗰、那個個承諾嘅目標啦，咁另外就係一啲煤炭啦、化石燃料啦、唔同嘅津貼啦，同埋碳市場嗰個機制啦。咁而家你哋當地時間就深夜，應該大家就唞緊啦，係嘛？係咪星期六日間繼續 咁我想問一下，即係整體嗰個氣氛，尤其是你外圍啊，或者係因為都好多朋友喺外邊有唔同嘅表達活動等等啦，整體氣氛係點？同埋係咪無論如何咧，大家都預期咧點都會有公佈出嚟嘅？不過可能係字眼夠唔夠輕啊，定係即係會唔會夠辣啊？定係會輕手啲？係咪點都會預期即係呢啲結果都係比過往有突破咁樣嘅？ 好啊，多谢你的问题。咁我哋低碳想唱方嘅朋友同埋其他差唔多数万嘅观察员啦，我哋系观察员啫，谈判代表就要系政府嘅代表啦。咁我哋喺场外啦，你可以讲吓，就算我哋入到去，以往咧系可以听呢个谈判代表嘅谈判嘅，而家就越嚟越多限制啦。咁大家就好紧张，大家嗰、那个即是緊張度是很夠，在街嗰度咧係示威啊等等抗議啊都多，咁好多嘅原住民嘅代表又嚟咗啦，好多嘅喺海島上面嘅居民嘅代表啦，太平洋島嶼啊馬遜森林嘅原住民啊等等咧，佢哋都喺度，咁即係表達佢哋嘅聲音，咁場外嘅呼聲就好大，但係政府咧就好參差啦，好冷靜。大家會揾一啲嘅公佈啊，即係大家都聽到啦，有一啲嘅細嘅點嘅同意咧，係做咗出嚟嘅，即係包括譬如停止呢個嘅森林破壞啦嚇，包括減低呢個所謂methane叫做咩？唔記得咗，甲烷嘅使用啦咁樣。另外呢就未来即琴日出咗个稿呢，大家都已经係心头一跌㗎啦咁样。咁但係礼拜六我哋估计呢都未必傾得完。就算傾得完呢都会有一啲字眼。咁如果嗰啲字眼会点呢，我哋预计希望收货嘅较为容易收货嘅就係第一。那個的所謂目標減碳目標不再是五年一次檢討，可能是年年檢討，那即是說今年未到呢，下年唔該呢就提出新的目標，那於是呢就有機會將那個 2.4 度和 1.5 度的差距呢是盡速地去拉近啊。那就因為記住呢，其實大家是需要2030年咧係減碳45度，先至45% 啊，先至達至到容易達至到2050年碳中和呢啲嘅中途目標嘅。好啦，咁即係年年再大家再科款嚇，咁、咧就可能好啲。咁另外就係關於呢、這個嘅煤炭咧，咁有啲人認為。喂，以前呢其实都冇提过煤电或者化石燃料一定要消除呢件事嘅，冇摆喺国际会议嘅。咁、今次至少提咗出嚟啊，咁样咁啲字眼加多少少啊，即係加个冇取消没有效率的津贴，咁样没有效率都好啊，咁样。咁即係而家就睇大家点，但我哋理解呢就係、是。今次嚟咧有500个嗰啲叫做石油公司相关嘅即系参与会嘅朋友啊吓，包括呢个嘅观察员，咁佢哋系好大好大嘅影响力吓，即系有个利益嘅影响。咁关于产油国家咁或者一啲依賴煤礦的國家是很大的影響力，所以這個呢就未必會有大進展。 Loss and Damage 的補償基金呢未必會有很大的進展，可能好像你這樣的形容就是大家呢就會明天下午談到停，即是談到不想談呢就說我們就他們通常就會想個方法做一份可以同意的文件，即是再傾過咯，即是繼續傾下去咁啦。 咁於是咧就咁樣散水咯。 OK， 嗱，頭先你都提到話希望咧各國可以更加頻密咁去檢視佢哋嘅自己嘅減排嘅策略措施啦。咁或者叫做咧國家自主貢獻 NDC 啦。咁其實今次嘅協議草稿咧都提到話啊，各國咧就係提前喺出年咧就更新呢個減排目標啦，即係本來咧就定喺2025年，咁啊提早至到出年咧就係更新呢個目標啦。咁但係亦都有啲人關注到咧，就話其實而家有冇一啲機制啊，透明度嘅情報機制，可以讓大家監察住各國嘅一啲減排嘅步伐咧？咁你又點樣睇呢個問題咧？即係而家有目標就有啦，但係有冇一個有效嘅監察咁呢個問題咧？ 呢、這個就係死穴嚟嘅喎，呢、這個因為呢個巴黎協議咧係一個你可以講係自愿遵守，大家咧係互相啊協調嘅一個協議。咁你美國簽咗之後 ，Donald Trump 即刻都可以退出啦。而家拜登加翻入啦。咁佢係要唔減你點咧？咁樣嚇、啊、你係而家冇懲罰性機制嘅，冇。咁就只有咧就係、是、民間團體嗰個嘅監察，傳媒嘅監察，就係、是、不斷咁樣去提升。咁仲有咧就係、是。嗰、那個災難咧，會令到你醒覺嘅，即係咧，你會有惡報嘅。你唔肯減咧，嗰、那個嘅天災啦，即係水災、火災、旱災，係會不斷咁樣嚟侵蝕你。你係避無可避嘅。每年你而家聽嗰啲天氣咧，係不斷咁去話俾你聽，嗰、那個氣候災難是嚟緊嘅，咁、那個食物生產咧會削減噶，清潔食水會越嚟越少噶，災難死亡嘅人越大噶，咁再實務啲，喺呢個嘅譬如保險嗰個對於危難地區附近居住嘅地方咧嘅保險會越嚟越增加，所以而家即係住喺海邊啊、河邊啊嗰啲人咧，日後嗰個嘅保險費會不斷咁樣增加嘅，係啊。咁呢啲嘅實例嘅問題咧，就希望亦都回應到製造咗壓力啦。仲有市場嗰個醒覺咧，即係話私人企業已經係開始改變嗰個態度，就係、是、如果以往咧係當環保咧係我賺到錢先搞啦咁樣，而家咧就係、是、發現。他哋用乜嘢方法去賺錢咧，就影響嗰個企業嗰個發展能力啊，甚至生存能力啊，有冇投資者會投資啊？咁所以而家好多嘅企業咧，都轉向發展，即係對環境有用嘅科技啊，或者係呢個嘅削減呢個嘅對環境破壞嘅一啲嘅企業啊。咁而家去回應，譬如除咗投資者、消費者、工會啊，即係年青人而家揾工，你有時佢哋都會揀擇嘅，都會揀一啲嚇、啊、對環境好嘅公司。咁啊，有呢啲嘅即係各方面嘅民間力量去影響住咯，咁樣嚇。 啊，陳友啊，時間關係，我問多你一個問題啊，我有分零鐘到嗱問你個人觀察嘅，你作為民間代表咧嚟過唔同嘅即係年份嚟過啊，你嘅觀察咧唔同方面嘅觀察員嗰個影響力，你頭先有提過啊。有冇咩嘅變化？今年係即係好多年青人，即係喺呢個爭取更進一步啊，定係即係保守方面嗰啲咧？即係有冇咩變化？大家雙方面嗰個影響力？ 有嘅，最緊要咧就係、是、譬如香港嘅年青人，我哋今次有六個嚟啦，咁維持個參與度係高，咁世界各地嘅年青人咧個參與度係高。第二咧就係、是、嗰、那個其實個醒覺性係大過以前嘅。好多嘅商界咧都已經係出現咗呢個嘅自愿減碳目標啊，碳中和目標，咁呢啲都係好嘅。咁今次係呢個嘅病毒之後咧，係最大規模嘅一個嘅民間社會嘅聚集，咁亦都係希望咧係增加到嘅力量，咁所以個聲音咧係大嘅。咁而家你聽喺電台都聽到，即係各地嘅年青人 都会发声，咁我希望香港嘅年青人咧都有份，咁所以低碳上场方咧就带一班人咧系嚟到，咁而下年我哋都会继续嘅。 好，辛苦你啊，继续喺嗰度睇住个情况，我哋一路留意住你哋带翻嚟嘅消息，多谢张晨嘅时间。 好多谢你哋，拜拜。 好啦，新聞之前呢，我哋爭取時間啦，跟進一下呢關於中美元首會面嘅消息，因為呢星期五嘅時間呢，美國當地嘅時間呢，美國白宮新聞秘書呢就發表了聲明確認，美國總統拜登將會喺美國東部時間星期一晚呢就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進行視像會面嘅。 咁而新華社報道呢，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亦都證實啦，國家主席習近平呢將會喺北京時間星期二朝早啦，即係同一個時間啦，就會同呢拜登進行呢個視像會面。就住中美关系同埋双方共同关心嘅问题咧，交换意见噶。 有美国嘅媒体啊，财经频道 CNBC 引述咗知情人士就报道咧，习近平将会趁今次嘅视像会晤咧，系邀请拜登出席出年举行嘅北京冬奥，即系冬季奥运会。 系咁啊，北京方面咧就未有证实相关嘅消息啦，就话对呢个系一个猜测性报道，唔评论啦。不过咧 ，CNBC 嘅报道咧就系都认为咧，其实今次都会令到拜登陷入两难啦。因为如果拜登唔去冬奥嘅话，咁就令到中美关系变得更加僵啦。但系如果出席冬奥嘅话咧，又会被指咧就系违背咗美国对民主同埋人权嗰啲嘅立场噶。 呢个啊，2022年嘅二月啊，北京嘅冬奥咁就花咗相当多嘅心力啊、心机咧同时间咧去筹备。咁但系咧，因为即系世界各地咧之前都有一啲包括有即系呼吁抵制嘅一啲声音，咁大家都好关注咧个发展会系点嘅。听听11:30嘅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表示，若果推出疫苗护照，希望可以让仍然未接种疫苗的市民打针。又话当开放边境，香港一定会出现爆发。未有接种疫苗就不应该到公众场所翻工或者翻学，强调疫苗护照不是想令到市民麻烦，而是保护市民。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解释，现时仍然有1/3人未打齐疫苗，若果通关一定会有爆发，医疗系统会承受极大压力，非紧急服务可能会停顿，甚至有机会有大约10,000人死亡。他認為政府應該定下時間表，舉例出年1至3月讓所有市民接種兩劑疫苗，7至9月每人打第三針，到時再開放邊境，引起的震盪會少很多。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說，某程度上認同疫苗護照的構思，認為到戲院或者健身室等是有需要接種疫苗。他在節目之後澄清並非針對某些場所，現時市民到 D 類食肆或者卡拉 OK 等的場所都需要出示疫苗接種記錄，做法並非新事物。陳肇始又說，若果推行疫苗護照，規定到某處場所需要出示接種記錄，是防疫抗疫和推高疫苗接种率的其中一个方法。至于是不是要扩大措施，需要考虑社会是否接受，处所人数和感染风险等，若果处所负责人支持就能够更快推动。被问到若果推行疫苗护照是不是变相强制市民打针，陈肇始说，扩大疫苗接种是为保障市民安全，期望更多人接种疫苗一直是公共卫生政策的目标。海关关长何佩珊说，国安法实施之后，枪支弹药等危害国家安全的物品流入本港的案件数量减少，但是留意到有一些远对抗的文书物品可能流入，目的是煽动鼓吹暴力等，海关会以情报主导进行打击，但是强调不会存在文字审查。 他又說如果內地與本港通關，海關會做足充分的準備，包括需要將處理貨運的人手調回旅客口岸，並且提供培訓。白俄羅斯接壤波蘭和立陶宛的邊境仍然有大批難民滯留，土耳其禁止來自敘利亞、也門和伊拉克的公民登上飛往白俄首都明斯克的飛機，關閉難民經白俄羅斯湧入歐盟地區的其中一條主要途徑。歐盟指責白俄羅斯挑起難民危機，揚言下個星期擴大針對白俄的制裁措施。白俄外長馬克伊表明準備好以最嚴厲的措施回應，被問到白俄羅斯會不會切斷對歐洲的天然氣供應作為報復時，馬克伊表示制裁施壓不會為任何一方帶來好處，如果歐盟決定通過制裁向白俄羅斯施壓，白俄羅斯將會被迫作出最嚴厲的回應。他強調白俄羅斯在難民危機上對於對話持開放態度。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乾燥，吹和緩東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和乾燥，日間相當溫暖，日夜溫差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4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较早前近住佛光街曾经有意外，咁呢一段嘅七咸道北之前嘅交通就比较挤塞噶。而家意外事故清理好，车龙有大消散。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都只系排到近佛光街。之后跟进翻，较早前喺龙翔道嘅路面维修已经完成，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天马苑嘅封路重开，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在大角咀福泽街的火警事故都已经清场，福泽街的全线已经解封。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告示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过咗电话机楼，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都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联合道。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喺大涌口路。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入口去中环，西隧落车入口方向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屯门公路丁九桥去九龙，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睇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一起走过， 咁当时有一场戏咧，就系我帮个演员捻骨，点知嗰个演员就提议就话，不如唔好你同我捻骨啦，不如我同你捻骨。咁当时我其实做咗个眼神嘅，我就一盯佢，即系意思咩料啊？即系咁。 香港电台第一台，今个星期六晚上10:20，杨少雄、宝佩如仲有我陈秀敏一起走过。 谭永辉、陆宇光，108,000里。 星期六的日子，很多人都会有些户外活动，尤其是近排天气比较清爽一点。不过特别要留意今天这个的相对湿度，现在是4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现正生效，千祈千祈要小心防火。 咁香港就清涼啦，不過其實見到咧世界即係譬如北半球啦地方咧，已經即係步入係寒冬噶啦。咁一啲咧喺邊境啦嘅冇辦法係揾到落腳點嘅啲難民嚟講咧，可能都係一個好嚴重嘅一個問題啊。 頭先我哋答半之前咧，一路好多時間咧都係講緊即係氣候嘅大會啦。咁呢個係一個生態嘅危機，甚至乎有啲人形容可能係將來。或者我哋好快就會面對生存嘅危機，咁啊，另外呢個禮拜咧，亦都好多人關注咧，就係喺波蘭同埋白俄羅斯邊境呢一個嘅人道危機。 波蘭同白俄羅斯邊境有大批難民滯留，波蘭等國質疑白俄羅斯借難民施壓。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 ：We are facing a brutal hybrid attack on our EU borders, Belarus.Is weaponizing migrants' distress in a cynical and shocking way. 但白俄羅斯否認指控，總統盧卡申科警告：切斷對歐盟嘅天然氣供應。 А если мы перекроем природный газ туда？ 從白俄羅斯方面咧，係向波蘭咧，即係嘗試進入波蘭呢一個嘅難民嘅問題或者危機咧，其實都好幾個月嘅啦。咁但係近星期咧，因為嗰個嘅人數啦，因為嗰個天氣啦等等好多嘢咧，就傳媒咧就真係特別嘅關注啊。咁有傳媒咧拍攝得到睇到咧，喺白俄羅斯邊防人員嗰度咧就護送。大多數是來自中東地帶的一些難民呢就前往波蘭的邊境。波蘭和其他的歐盟國家呢就質疑白俄羅斯呢是借難民施壓是向歐盟報復啦，因為呢歐盟是對這個白俄羅斯呢是有制裁啦，同埋亦都是歐盟有接收一些白俄羅斯的反對派人士的。 咁究竟邊境的難民有幾多呢？咁波蘭政府估計呢就有3000至4000人在邊境，咁仲有超過10000人呢就準備從白俄羅斯進入波蘭啦。咁波蘭呢已經是派出軍隊呢去到應對啦，咁已經有呢是15000幾名士兵呢就喺邊境嗰度應對。咁有啲報道話呢有難民就企圖割爛啲嘅鐵絲網進入波蘭啦，咁但就遭到邊境嘅人員以催淚彈去到驅趕。咁由於波蘭咧就阻止呢啲難民入境，而白俄羅斯咧又拒絕佢哋翻轉頭，咁有好多嘅難民咧就喺呢個嘅寒冬之下啦，其實係零度以下嘅低温之下咧，就滯留喺邊境嘅森林。根據報道咧，最少已經有7人死於低温症，包括一名14歲嘅男生。 香港時間昨晚咧就美國電視新聞網絡CNN 咧就一位記者 Matthew Chance 咁佢就去到嗰個邊境地帶嗰度，咁其實係睇落去一個森林咁樣嘅地方啦。咁佢都係就咁自己自拍嘅方式咧，就用手機咁就喺個電視網絡嗰度咧就做咗個直播，就大概睇一睇到個情況啦。咁因為就地取材啊，好多嗰啲嘅難民嘅人士咧，咁就喺森林嗰度揾啲木，咁就即係生火，咁就盡量可以即係取暖啦。咁但係咧，其實都係一個露宿嘅環境啦。咁或者有一啲好臨時嘅、好簡陋嘅，即係搭咗一啲咁樣嘅簡陋嘅臨時帳篷咧，咁咧嚟到係去度宿啦。咁但係咧，究竟佢哋將來會係點樣咧？係唔係能夠穿越到呢啲咁嘅鐵絲網去到波蘭啦？或者係有啲會去立陶宛啦？還是係？即係會咩嘅下落咧？咁大家係即係完全係一個迷離嘅問題嚟嘅。 咁歐盟有啲咩回應咧？頭先聲音大家都聽到啦。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咧就用上咗武器化嚟形容咧，就係呢啲嘅難民嘅遷徙啊，就認為白俄羅斯係利用咗呢啲嘅難民咧，係作為一個武器啊，相當之一個重嘅一個指控。歐盟就指責咧，白俄羅斯當局咧係販運人口，係誘使數以千計嘅難民咧去到當地，企圖咧將佢哋越境送入歐盟地區。咁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就話咧，下個星期將會擴大對白俄羅斯嘅制裁，又承諾會向波蘭啦、其他嘅鄰國包括立陶宛、拉脫維亞等等，提供更加多的支援去到應對難民潮。 另一位嘅歐洲領袖啦，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咧就話咧，歐盟啊曾經討論喺外圍邊界嗰度咧興建實體設施，咁其實都係第一次咧有歐盟領袖公開咁樣講咧，考慮喺東部邊境咧興建圍牆同埋鐵絲網等等一啲嘅阻隔設施嘅。 咁啊，《華爾街日報》報導咧，歐洲理事會正係要求歐盟委員會制定法律框架，俾歐盟資助成員國咧去到興建邊境牆同埋採取其他嘅緊急措施嚟到應對嚟自白俄羅斯嘅所謂混合戰攻擊啊！ 讲翻白俄罗斯嘅方面咧，佢系否认嘅对佢哋嘅指控咧，就话咧难民系有权提出庇护申请嘅，反指波兰不放行咧系不人道。白俄罗斯嘅总统卢卡申科就指咧，面对住如果吓面对新嘅制裁咧，一定会还击啦，亦都警告可能会停止输送天然气咧系去到欧洲，可能系会令到英国等等嘅欧洲国家嘅天然气价格咧系上升嘅噃。 今次的难民危机就被指是与白俄罗斯和欧盟的关系有关。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去年大选之后就加强打击反对派的人士，就被欧盟制裁。英国金融时报分析就说，是卢卡申科可能想利用这个难民危机，一方面就迫使欧盟就解除制裁，也都想分散国内的民众对于他被指在去年大选舞弊的一些注意力。 在这个区域里面，即是邻近白俄罗斯的国家，包括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这三国的防长发表了联合声明，批评白俄罗斯当局的做法，警告潜在的挑衅最终可能会演变成为军事冲突的。乌克兰就宣布将会在北部接壤白俄的边境地区增派8500名的军警和进行演习的。 咁呢啲嘅國家咧都加強一啲嘅邊境嘅控制啦。咁而家立陶宛咧就開始將接壤白俄羅斯邊境架設嘅有鈎嘅鐵絲網咧就改建成為全長500公里嘅鋼牆啊。咁而牆外咧亦都設喺3米高嘅螺旋帶鈎嘅一啲鐵絲網啦，同埋一啲嘅攝錄監控設施。咁預計咧就係唔遲過出年9月咧就會完成。咁而波蘭嘅國會亦都批准咗興建5.5米高嘅呢个边境围墙吓，咁而政府方面咧亦都指控白俄嘅边防警卫咧就展开铁丝网，以助咧呢个难民非法进入波兰。 咁啊，头先提过即系琴晚睇嗰个直播啦，咁记者就问即系当地佢镜头里边影紧嘅人啦，咁其中有一个就话佢系嚟自伊拉克嘅，咁好多嘅今次呢个难民嘅危机好多都系嚟自中东地方啦。土耳其呢就是其中一个即是佢取道的中间点嚟㗎。咁土耳其已经宣布呢禁止来自伊拉克、叙利亚同埋也门嘅人呢由土耳其嘅机场呢係飞向白俄罗斯。 咁而即俄罗斯方面呢就亦都有啲人呢就认为係同今次嘅事件都同俄罗斯有关啦。包括呢波兰政府就点名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呢係导致今次嘅危机嘅幕后黑手啦。不过呢克里姆林宫就反指欧盟唔愿意接收难民係推卸责任。 咁有一啲嘅唔同嘅分析啊，咁大家都会好关注啦。咁同埋呢究竟即係无论个政治关系上是怎样呢，或者那个外交关系上是怎样呢，波兰即作为这个邻国即有没有一个人道的责任去即做更多的事呢，或者在人道的方面呢是即有一些不同的做法呢，这个是要看住那个舆论呢，可能要大家可以观察那个舆论的变化会是怎样呢。 也都看看呢即一过去一段时间呢，其实欧盟在接收难民方面呢都是比较一个宽容同埋尽量去务实去處理的一個態度啦。咁但係而家見到歐洲都真係傾緊咧，就係起多啲嘅邊境圍牆設施咧，可能係想阻止啲難民嘅入境咧。咁都可能同成個歐洲嘅政治格局咧，係多咗一啲嘅極有勢力嘅武器咧，係有關係。 國際媒體一定會繼續留意住咧呢一個波蘭同埋白俄羅斯之間呢一個嘅危機嘅問題。 聆聽自然嘅呼喚，迎接美好新一天。星期一至六，清晨2:30到5:00，大自然之声， 钟杰良、 罗万荣、 冯杰、 李秋婷， 香港电台第一台。 第一台直播室继续有陆宇光和谭永辉啦，咁啊讲讲今个礼拜咧，咁啊一位人物嘅逝世咧就令到好多往事咧，好多嘅历史咧又浮翻出嚟，咁咧就讲紧南非嘅前总统德克克。咁就係逝世，咁佢中年咧係85岁，佢係南非種族隔離時期咧最後一位總統嚟嘅。 咁佢喺90年咧就就任之後5个月咧就宣布終止種族隔離政策啊。咁呢個種族隔離政策咧係實施咗40几年嘅啦。咁亦都解禁咗非洲人國民大會，即係咧民權領袖曼德拉所屬嘅政治組織，又宣布咧釋放被囚禁27年嘅曼德拉。 1994年嘅時間咧，南非舉行第一次嘅不分種族嘅大選啦。咁非洲人國民大會係勝出，曼德拉咧亦都係成為咗南非首位黑人總統啦。而當時咧，德克勒克咧是担任这个新的政府的副总统的。 咁而德克勒克咧就同曼德拉一齐咧就系获颁1993年嘅诺贝尔和平奖。咁头先讲好多嘢咧都发生喺1990年啦，咁都可以话系南非发生巨变啦。咁南非已经多年咧系受到呢个嘅国际孤立同埋压力。咁德克勒克咧就喺回忆录嘅时候咁样讲过，就话东欧共产党嘅垮台咧系解决种族隔离嘅机会。 喺今日星期四咧，德克勒克咧係因為隔屏而瘤啦嚇，呢一個嘅癌症咧係同肺部有關嘅，咁咧就喺家中逝世啦。咁呢個消息傳咗出嚟之後咧，南非總統拉馬福薩咧就讚揚德克勒克咧係有勇氣啦，同時都係回顧咗咧，即係令大家反思咗咧種族隔離政策之下咧，好多數嘅南非人咧係受到傷害。 咁而曼德拉基金會咧就話德克勒克嘅政治遺產咧係好壞參半啊！咁而國家咧仍然沿用住種族嚇呢個同埋經濟嘅界限咧，而係嚴重分裂嘅。 同呢一個南非即係一個咁大嘅變化有相當大關係嘅圖圖大主教佢嘅基金會咧，一方面咧係致以悼念啦，亦都係指出咧德克勒克咧近年咧係有公開為種族隔離政策辯護嘅噃。 咁而德克勒克基金会咧，亦都系公开咗一段佢预录嘅遗言视频啦。咁就话佢咧系为对于呢个南非嘅黑皮肤、棕色皮肤同埋印度人所造成嘅伤痛同羞辱咧系道歉。 好啦，咁啊嚟到我哋有人物档案嘅呢一个嘅环节，刚才我哋讲德克勒克咧都系即系同种族嗰方面咧有相当大嘅关联啦。咁啊历史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同事同我哋预备咗嘅一个嘅介绍咧，就系同美国嘅种族议题有关 系。系啊，咁因为咧就系美国咧有一位嘅非裔记者，佢叫做汉娜琼斯咧，咁就认为咧美国嘅历史咧就唔应该由1776年独立开始计起，应该再早啲，由1619年第一批嘅黑奴抵达美洲大陆开始计起啊。咁我哋同事叶子轩介绍下呢位记者汉娜琼斯嘅故事。 108,000里人物档案。 重写美国历史的黑人记者汉娜琼斯， 尼科尔汉娜琼斯诞生于艾奥瓦州的一个跨种族家庭，父亲是非裔美国人，母亲是白人。1960年代起，美国政府提出学童混合就读接送计划，以校车将学童送往白人和黑人混合的学校。1890年代。汉娜琼斯参与了这个计划，到一间几乎全部是白人的学校读书。高中的时候，他已经十分积极为种族平权发声，曾经组织罢课，争取学校增加黑人研究课堂，又争取在学校报刊增设专栏探讨黑人议题。汉娜琼斯在大学修读非裔美国人研究及历史之后，他投身新闻界，一直跟进房屋和教育政策中的种族隔离现象。2015年他加入了纽约时报。2019年汉娜琼斯筹划的1619计划面世。1619年美国第一批黑奴抵达英国殖民管治的弗吉尼亚州，到2019年就是400周年。汉娜琼斯认为1619年才是美国的诞生年，他和全黑人团队在纽约时报杂志展开了一项长期的新闻专题，重新审视美国历史各个方面，包括政治、农业、音乐、交通、医保，指出处处都见到奴隶制度遗留下来的问题。 计划更指出，当年美国选择脱离英国独立，正是为了保留奴隶制。他为专题写的文章标题是《直到黑人把美国变成民主国家之前，美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为他赢得2020年普立兹奖评论奖。这个计划在政坛引起热烈讨论，有民主党人赞扬计划正视历史，但是亦都有保守派人士批评是左翼洗脑式宣传。时任总统特朗普更宣布设立1776委员会推广爱国教育，强调美国历史是由废除奴隶、保障人权而组成。汉娜琼斯形容自己非常努力准备1619计划，他表示自己工作是出于使命感。他说，我的工作迫使人面对自己虚伪的一面，迫使人面对一些宁可无视的真相。 補充一點，咁啊，唔係所有咧，即係都係爭取即係種族平等嘅人士咧，都完全係即係認同咧呢個1916計劃嘅 1619 計劃嘅。咁咧就包括有一位嘅相當年紀大嘅美國嘅黑人嘅即係叫做 Bob Woodson 啦，佢就話咧，其實呢一種嘅諗法咧，即係1619嘅 project 咧，就可能係冇考慮到其實黑人自己咧都有一啲嘅諗法，亦都係可以即係自主佢哋自己嘅命運，咁就有一啲咁樣嘅觀點喺度嘅。 嗯，跟住落嚟咧，我又聽聽另一個環節，人民族人啊，就要講講咧係巴西嘅牛肉價格上漲啊，咁啊都見到咧係都造成唔少嘅問題啦，好多巴西人咧都嫌貴咧就唔再食牛肉啦。我哋好熟悉巴西嘅朋友關少娟咧，會同我哋講下呢個話題啊。 十万八千里，人民足印。 由于美元对雷亚尔由年初1:5.1去到年中1:5.6，好多商品价格都大幅调整，牛肉价格都不例外。截至10月为止，巴西牛肉价格是过去12个月里面累积的涨幅有30.8%，远远高于9.68%的通货膨胀指数。就以一公斤牛柳为例，过去只是50至60雷亚尔就可以买得到，相当于港币70至80元左右。而家则需要港元140至160元先可以买到同等重量的牛柳，升幅真系好惊人噶。根据巴西日报报道，随住牛肉价格上涨同埋偷窃案的增加，在圣保罗市好多超市都采取一系列的预防措施，有超市要消费者先给钱再给肉，有些超市就在牛肉上面装警报器。巴西消费者协会就说了，这一类商品处理手法不算是一个违法行为，好多超市都已经效法，例如 Sam's Club、 家乐福、 Extra 的超市都有这样做。有当地超市员工就说，这个措施是可以防止有些顾客要求了切肉和称重之后放弃不买，然后放在一边，很容易被其他顾客拎走，这样其实可以防止偷窃行为的。根据巴西报章 Data Flora 的调查统计，牛肉价格上涨开始影响很多巴西人的生活和消费习惯。在圣保罗市一间位于商业区的店主就说了，在这几个月购买牛肉的顾客减少了50%，很多人都买不起牛肉，只可以买牛骨，价钱相对是会便宜一半。根据巴西全国肉类供应公司的调查显示，在2020年，巴西牛肉的消耗量是25年以来最低的水平，很多市民选择不吃牛肉，因为实在太贵了，而他们会选择其他食品取代牛肉，例如鸡蛋、即食面、蔬菜等等。如果牛肉价格持续高企，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巴西市民会引发另一个健康问题。由于长期缺失红肉的吸收，缺铁性贫血的比率也会相对增加。 好啦，结束今期节目，揾嚟1985年 Stevie Wonder 嘅呢一只歌吓，叫做 It's Wrong Appetite， 讲种族隔离系错噶。頭先你講咧，德克勒克嘅生平嗰陣時咧，講1990年嗰個巨變咧，咁之前嗰幾年其實南非一路受住呢個國際社會嘅壓力啊、孤立等等，呢、這個歌就係啦，1985年啦，咁由 Stevie Wonder 所唱嘅，咁叫做 It's Wrong Appetite。中咗隔離政策咧係錯嘅，咁就係一個你聽到啲炒豆聲啊！吓，黑胶唱片， 哇，呢、這个珍贵啊，呢、這 个得翻出嚟嘅，咁啊，结束我哋今期嘅节目噶啦， 好啊，咁我哋下个礼拜嘅十万八之里再同大家再见啦， 好啊，大家周末愉快平安，记住防火啊，你嘅措施要做足，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现正生效噶，拜拜， 拜拜。